车即将两年零利率，更有高达6000元置换补贴，上汽大众途观 L 诚邀您选购。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穿绕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文化动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最新发布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节目备案管理和违规处理的通知。在处罚方面，广电总局加强了管理力度。通知显示，凡被总局发现问题，受到总局收听收看日报点名批评，或被总局以其他形式批评的节目，依据有关条款予以处理。受到总局整改、警告、停播处理的节目，一律不得复播、重播或变相播出。随着戏曲进校园工作的推进，现如今很多学校将京剧排进了课表，戏曲名家成了学校京剧社团的指导老师。今年北京计划研发中小学戏曲教材，并让大中小学生每人都能免费欣赏一场优秀的戏曲演出。从本月20号开始，由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李尔王》将登台亮相。《李尔王》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它以一部帝王的毁灭史刻画了权力和欲望下人性的挣扎。国家大剧院版的《李尔王》由北京人艺导演李六乙执导，著名演员蒲存昕主演。金马奖最佳动画长片《大世界》将于本月12号在全国上映。昨天影片在北京举行首映礼，导演刘健、插曲演唱者张强出现在首映礼的现场，黄渤、徐峥、陶虹等多位演员也来为这部动画片助阵。这部动画电影的整体基调诙谐荒唐，反映出现实当中成人世界的残酷性。由丁晟执导，王凯、马天宇、王大陆等人主演的电影《英雄本色2018》将于本月18号在全国上映。昨天，导演丁晟和高晓松、宁浩出席了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的发布会，现场讲述了导演丁晟和这部电影之间的渊源和故事。导演希望这部影片能对温暖兄弟情做一个独到的解读。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从今天开始到4月8号，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进行轮换，周一限行尾号0和5，周二1和6，周三2和7，周四3和8，周五4和9。轮换之后，预计周一早高峰、周五全天交通压力比较大，周末远郊滑雪场周边道路将出现短时车流集中的情况。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了解到，全市已经对1.2万多个社会公用充电桩进行了新国标升级改造，可以有效地避免发生人员触电事故，充电安全性大幅提高。新年伊始，流感发病迎来高峰。北京市疾控中心通报，流行性感冒发病数量较前一周上升了 48%， 医疗机构报告的儿童病例数上升幅度较为明显，疫情大部分出现在小学1、2年级和托幼机构。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北辰购物中心曾是亚运村地区的时尚地标，然而随着电子商务冲击等多重影响，利润逐年下降，过去辉煌一时的北辰购物中心今天正式停业。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酒后代驾就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车险到期未投保，来电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酒后由他代驾，带着幸福回家。 4001234567。 息。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的乐享生活来到的是2018年新节目啊，开篇的新节目的第二个周一了。但是我们正式进入周一，因为上周一的时候呢，是我自己在这儿对不对跟大家解释了一下2018年我们的变化，所以应该是迎来了2018年周一的第一位嘉宾。欢迎一下一同六艺的创始人傅奇老师，欢迎傅奇。 Hello， 大家好，我是傅老师。 嗯，傅老师啊，是不是瞬间觉得自己高大了许多？就是、 稍微有一点被你这么一介绍，哎呀， 对呀，2018年第一个周一的嘉宾， 不能再说下去了，明明是跑着过来的。 这哎，刘海有点乱啊，理理。 哎，这不好意思。 那周一呢？其实，在上周一的时候，我也给大家介绍了，今年呢，我们周一到周四分了四个居家生活的空间。那周一我们来到的是书房这个空间，书房我们又请到了一同六艺的创始人傅奇老师。到底要聊点什么呢？今天在微博上面我已经放出了节目预告，大家可以跟我和傅老师一起来聊天，同时呢也可以欢迎更多的家长朋友们，准备当家长的朋友们 踊跃提问是吧？ 对对，都可以来向傅老师提问。我相信待会儿我们聊的话题真的在每一个居家环境当中，不仅仅是书房，在你们家客厅可能也特别闹心这个事儿。 厨房也会 咆哮妈妈和咆哮爸爸真是无处不在啊。好了，今天的微博互动的方式就是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微博上面呢就可以找到我们来互动了。哎，好，说回到这个无处不在的咆哮体。原因是真的现在家长啊真的是对孩子们寄予了太多太多的期望。如果万一小孩今天没有完成期望值，好像他们就会咆哮。 我觉得更多的不是咆哮，是很无奈。 先咆哮然后之后再无奈。 因为我觉得就是父母对于孩子最开始的愿望，就尤其一胎啊，当然现在有二，很多有二胎，但是大家都说二胎就随便当猪养， 对对对。 他对一胎有很多很多的就是期望值的时候，更多的期望值反而不是像现在这种，就是比如说数学能不能更好啊，然后要不要学很多的课外课啊，他更多其实是我们家孩子开开心心，就是所谓的初心吧。但是就是这个初心基本上在上小学之后逐渐的就消失了，就是随着很多很多外界的因素，然后把家里开始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上开始有各种各样的，教育政策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他就变得很无奈。很无奈的情况之下，你看就前阵子微博上就有各种各样的关于这个妈妈辅导作业的时候， 他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互为相反数啊。 对啊，太吓人了。对，他就是变成了一种从无奈到焦虑。让再从焦虑到最后，咱们也知道哈，肝火一旺，他就有点开始要咆哮啊， 对，容易生气， 就容易生气啊。 那今天我们说了这么长时间了，就然后家长们说，所以你们今天要告诉我们在书房当中辅导作业怎么不生气吗？ 就是睡去。 不是啊，今天呢，既然这个复习现在在做的这样一个艺术的教育机构中间有两个艺字啊，艺术的艺字啊，我们今天其实是要跟大家做我们2018年在书房这个板块的其中一个领域的总体，是说真的小朋友要不要去接触一下艺术教育，到底我的孩子啊，现在大概是几岁的一个状态，应该学点什么呢？但这个事儿啊，首先是特别可是特别可怕的事儿，就是为什么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学点什么，对不对？我觉得现在好像家长进入到这个焦虑，就是如果不学点什么，好像就貌似输在了起跑线上这个样子，一定要学点什么，然后开始给他找。 但你指的学就是主要是以公开以外的课外课， 对对对，就 是 比方说这种艺术类的专业课。 因为就是说从咱们先来说倒退回来，现在的家长基本是在八零年代对吧，差不多就是说哪怕有二胎的可能也差不多，就是现在跟我差不多大，对不对啊？ 对，75后80后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其实一个学校里有那么一两个特长生了不起了哈，就是家里愿意花这个钱去哈唱歌啊跳舞什么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这一代的人会觉得是说，哎呀，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很好的受到这样的一个教育，这是一个缺乏。然后很多的人都说，哎，我五音不全呀。然后甚至说在社会上面的时候，觉得说没有一样东西能做一个兴趣爱好啊。然后年会的时候没有办法上去表演个节目，又要到年会的时候了， 不能够被老板关注 的，不能被老板关注到。就是说，你有很多这样子内心的一些小小的那么一些遗憾跟缺乏。然后呢，紧接着呢，学校里又有了这样那样的社团。然后呢，有一些有利于小升初升高中升大学，有一些呢他确实有利于是说啊，可能他在学校里面去获得一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社交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时候再加上你周围里边的就是从幼儿园开始起的这个爸爸妈妈的朋友，这个小学之后的爸爸妈妈的朋友，外边这个数学语文英语机构的爸爸妈妈的朋友啊，都在给你推荐，哎，都在给你推荐这个孩子学这个还不错。那你要说倒退回去，你说几百年以前，说咱们不要说欧洲人，中国人也有很多的爱好，你去对吧，去写诗也好啊， 编钟啊， 哎呀， 没事敲一敲 这些东西，就是只不过说这些事情他就是说咱们说这个品味取决于文化，对吧，就是中国人有没有这个品味，他当然是有的，一直是有的，只不过说到了今天它变成一个硬性的东西。你要问的应该是说它为什么变成了一个硬性的东西。 对，为什么一定要硬性去学一样啊，你们又就是养第一个，甭管养第一个养第二个，你们都要回归初心的情况下为什么一说到了艺术教育好像就变成啊那不行，那我得学一个，其他的好像还可以放一放一样的这种感觉。 因为就是说你一定想尽任何的办法去给自己孩子创造一个最好的一个成长的路径。那么成长的路径里边包含了比如说像我说的考学，这个是必须的，对吧？那么咱们说句大白话，你要一开始就看出来你们家孩子是清华北大苗子，我坚信你会让他上100多个奥数班，可能你也不会想让他一定要去学一个音乐， 万一能够加分， 对，这个休闲一下咱们可以去弹弹钢琴。但是说当你会发现说这个孩子我希望他综合素质好一些，长大成人之后不拉不拉几十年以后怎么怎么样，这个东西有一个陪伴，然后又刚刚好，这个事儿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 加分项 那还是保个险。因为就是万人去挤独木桥的情况之下，你们家孩子一定未必就是那个保准冲上独木桥的那个人，很多家长会有这方面的忧虑。那么学校又设置了许多比如说管弦乐团合唱团呀， AT 队 BT 队呀，就是你怎么样进到那个里边能让你又在家保证一下。 哎，好复杂呀，我现在想想原来我读书的时候好像 按片分配 也不是，就是好像没有这可能也是那个时候这种艺术教育啊甚至都没有被学校 普 及， 就是不普及， 上个音乐课你爱上不上， 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呀，谁会给你花这个钱去 对弄什么合唱团管弦乐团，完全没有。 而且普及一个特别的，就是现在很多家长朋友们啊，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错误给放掉，就是对自己的在音乐艺术方面的这种不自信很严重的传染到了孩子身上。他拎着这个孩子到你面前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师我觉得啊我们全家都没有这个基因，我五音不全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家孩子会不会也五音不全，或者我觉得我们家孩子就是五音不全但是你看在我们学音乐的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视唱练耳，对吧？说明什么呢？很直观的说耳朵是练出来的， 那你倒过去说说说这个五音不全这个事儿，以前我们聊过这个事儿， 对， 90%几的人都是全的，但是他缺练。对吧，就除非你天生的什么声带边缘不齐啊，你的就是整个的口腔结构有 生理的 缺陷，生理的缺陷、嗯、你没有，你才有这种可能说我失去了去学音乐的这么一个机会，要不然的话普罗大众都可以学，但是呢就是说咱们没去听没去练，就是说这个耳朵里边的结构，你的生理的结构是需要你经过练习，就是就跟你学任何一样东西都是一样的、 嗯、 他没练呢这是第一。第二，咱们小时候没有那种环境，说说到多大了才能买盘磁带听一听，就是对不对，没有那个环境，像他们现在一个班40个人一举手38个都学过钢琴，就是对，是这样的，他侵入在这种音乐氛围里，他的耳朵本来就比咱们，而且有早教对吧，早教的时候2-3岁就在那个、 嗯、 班里边跳飞手鼓了，然后对，然后3-4岁之后就开始想着手都还没力气呢要不要学个乐器，对吧， 38个孩子都学过钢琴，我完全可以理解那些家长们担心输在起跑线上的原因了。 对对对， 剩下那俩然后赶紧啊，什么今天上课老师问了这个问题，赶紧去报一个钢琴吧。 不用，剩下俩肯定学别的呢，就是说 学了小提琴。 对对，就是他们这一个班里38个就是可能说是垫了底儿，然后还附加了学了很多。 这个 对、 懂了懂了懂了，你们75后80后的家长啊真的是孩子们也不容易、 真的是。 这现在好了，那我们又说回到说原来我们没有学可能跟我们的生活条件什么的会有一定大环境会有关系，那现在大环境已然至此了，我的孩子是不是要学，真的要学吗，我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多家长今天在听节目的一个最大的问号，就是 几岁开始， 对，他很担心说真的上了初中以后老师问啊谁可以参加合唱团啊啊什么，他成了不举手的那一个其实这是我觉得真的是家长比较担心的事儿啊，那怎么办，大环境已经是这样了。再提示大家一下，超爸你来抢沙发的原因是因为啊，哎，你以前不是你们家孩子的头像吗，怎么换了 还有这档子事儿？ 怎么换成了财神爷还是谁赶紧把你们家孩子头像发出来我看看啊，让我看看今天的话题是不是适合你啊、 哎、 今天呢我们在乐享生活周一的单元，我们是来到了居家生活当中的书房啊，书房然后呢给朋友说一下，他说现在找不到你们的直播，对，我们只有周五啊，解释一下，我们只有周五是做音视频同步直播在一直播上面，所以周一到周四你们只能通过876的电波听到我们柔软的声音对，就是看不到直播的。好，哎，这个BKS 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我要顾及到的东西很多啊，我面前机器太多了，所以呢我们只能保证一周有一天的时间，就是在周五的时候我们会有视频直播。另外呢，如果今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对于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艺术教育，我的孩子要不要学啊，学点什么好，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找谁学啊，这么多的问号，如果你现在也在打这些问号的话，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帖，下方可以直接留言。好了，几岁开始学，要不要学，学什么呢， 就是讲这个事情之前，我给你讲个笑话，它不是一个笑话，它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只不过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事很可笑、 就是觉得是个笑话。 我曾经在微信上面看过一篇订阅号的文章，就说这个纽约的上东区的贵妇们啊，是什么时候让孩子开始接受音乐教育的？然后这个音乐教育跟他们未来上哈佛有什么关系啊？对，他们是在2个半月、3个月左右的时候啊，然后一直到2-3岁开始起，他们都在努力的做这件事情，然后呢？到2岁、3岁的时候，在那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这种早教的音乐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就是大概起可能一年要收到$1000这么一个状态里啊，对对对，然后呢，他们就会送了孩子过去干什么呢？培养他们的节奏感，音感，然后他们说为什么这样的呢？他们认为，如果你没有上到一个非常棒的幼儿园的话，你去哈佛的这条路就毁了。就是你没有上到好的幼儿园，你就不能进到好的学校，不能进到好的学校，最终达 不到哈佛。 那么 么怎么样才能通过面试进入到好的幼儿园呢？提前接触这种音乐的乐感跟节奏感呢？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或者说很多人知道，一部分人不知道，就是音乐是刺激你的左小脑，是你的这个语言器官的。 嗯， 为什么说语感好的人音感很好？音感好的人语感很好。对，那么节奏感呢？就是说，或者我们说他对一个音符的记忆的话，他在六岁之前是比较好记忆的啊。就是说，你应该听过这个，就是绝对音高的这个一个词，就是说这孩子天生耳朵可准了，唱出来就摁在钢琴上，肯定能摁出那个键来。或者他刚听完一首歌，他唱出来就是那个调，绝对找着，就那个绝对音高啊。就是说，绝对音高，很多人。就是如果有的话啊，这个人是天生的。如果想训练的话，六岁之前去训练他。 嗯，还是这个地方傅老师讲的，就是还是有一点点天赋的作用在。 有天赋，但是你要想训练他的话，就六岁之前去训练他。六岁之后去训练绝对音高这件事情就略难啊。但是呢，就是 怎么办？就是我插一句嘴，就是你刚刚说完这个六岁的事儿，因为之前进了一条我们的留言说，今儿这话题我喜欢，我们家小朋友女孩六岁。一年级，怎么办？ 对，就是咱们来分段说啊。就比如说，你如果想要，就是说给孩子做一个音乐启蒙的话啊，那我觉得其实你从你怀孕就可以开始做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在这个就是怀孕的时候，你可以多听一些有节奏感但是明快舒缓的莫扎特的歌曲， 嗯 啊，它会对你的这个。胎教有非常好的好处啊！ 原来我一直觉得大家说怀孕的时候听莫扎特是个笑话，就也不是笑话，就是说 它是真的，但是你要有选择的听，你不能所有莫扎特的曲子都听啊！ 对，我当时就在说啊，听莫扎特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成为音乐家吗？我当时觉得他是个笑话的原因是，为什么一定要听？但是今天傅老师给了我正解， 对， 是应该 要 听，你要 听有节奏的、舒缓明快的莫扎特的 扎特 啊，对对对，就是说在音乐医疗里，它的也有很大的作用。这个我们可以找一天单独去细聊为什么。然后呢，就是说。很多人跟我去发问说，我在幼儿园就发现我们家孩子节奏感特别的好或者不好啊，然后说怎么办什么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学音乐其实最主要的，在你开始正式进入学习之前，听是很重要的啊，你不要着急去学。所谓的启蒙，事实上你要给他大量的听，是专业搞音乐的人也会没完没了的，一生不穷其一生的不停的听，就是说，他听的时候听的是音乐的层次感，这个乐器的一些模糊的认知，然后在这里边得到很多旋律感的东西、节奏感的东西。那么，如果你真的想，觉得你们家孩子想提前训练训练他节奏感，你可以做一些潜移默化的事情，比如说他最近很喜欢听的曲子，或者他晚上在听的一些东西，你可以把节拍器放在旁边，放远一点。你在网上假设说啊，最近什么比较火？《寻梦环游记》，对吧？它里边有那个 Remember Me， 对吧？就那首曲子啊，对。那你可以把那个曲子放着，他喜欢听是喜欢听，但是你可以完全在网上百度搜索一下他的那个曲谱，然后在他的左上方找到那个节拍器一等于多少，比如一等于120，一等于94。你找到了，在一个节拍器上面调到那个地方，让它大，大。在他心里潜意识有这种东西，别到有一天真的学。我们现在普遍有一个毛病啊，就没有钢琴老师不会打拍的。一读谱就是哆来空空，自己心里没有这个音感好。这个是前期启蒙的时候，开始学音乐的时候，什么时候比较合适啊？先学钢琴，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为什么？每个人都知道钢琴是启蒙的一个乐器，那是因为钢琴为什么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做乐器之母或者乐器之王，是因为一台已经被调试过的啊，不能就是这个是前提啊，一台已经被调试过的钢琴，它是有绝对音高音准的，所以就是说，你看我们去吹长笛也好，或者拉弦乐也好，你要用这个定音器啊，或者说钢琴去摁一个 A 音啊，去帮它调各个的，就是说。但是钢琴你只要调好了，你可能半年一年，或者说你用的时间越长，你很长时间都不需要去调它，它有绝对的音准。也就是说你每天这个小朋友他在去弹这个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接受一个绝对的一个音准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它又是一个左右手的一个乐器，它左右手开发的话肯定全身比较协调。再来呢，就是说它算是早期乐器里边孩子能学的原因，就是你手只要有抓力了，你手有抓力了，你能跟老师进行一个简单的沟通了，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 新年拿到新房钥匙，这天能装修吗？ 有人替你全包圆，冬季装修还犯难？999每平米，一价含风格全。 你说的全包圆装饰吗？ 对，999含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一下省好几万。 这么划算，我得打电话问问。 4006068866，年前来全包圆，错峰装修，省心省事，省出全家出国游。 记住了，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178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年轻世博园让您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闭上眼睛，聆听快乐的声音，迈开脚步，享受神秘的生活之旅。乐享生活，乐享生活，开心你我。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在周一的固定单元，我们来到的是居家生活空间当中的书房这个空间。那在书房当中呢，免不了就要谈谈学习这件事。天哪，为什么书房就要学习？孩子可能就是在家根本就不想进这个空间了。对，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一同六艺的创始人傅奇傅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说，哎，艺术教育到底会对我们的孩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再一次的欢迎傅老师。 哎，大家再次的好。 Hello again。 好，哎，这个因为我强烈要求换头像，这位已经换回来了啊。说闺女3岁，哎，3岁，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如果算启蒙，钢琴是非常好的，但也得看。 3岁太早了。 对，这个还是让他玩耍一下吧， 多听多看 啊，自由的玩耍一下。但是刚才你说到的那个，比方说他最近特别喜欢哪一首歌，然后我们加上节拍器，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完全没有问题。而且让他多听多看，就是学音乐学艺术，我觉得是那个刘烨是吧，那个演员娶了法国太太的那一位啊，对，他自己他是好像是他写过一本书，我觉得他那个前言还不错，就是学艺术的孩子赢在哪里。他还用了个赢字儿，我觉得还蛮中国化的哈。 对， 当时他大概的意思应该是说，这个艺术啊，不是一幅名画或者是一幅名曲，一个名建筑，艺术是整个世界观。这个是非常非常对的。就是说，学音乐艺术是为什么？为的是长见识。富养孩子是为了什么？就是让他多长见识，他知道好才知道坏。那么为什么说学音乐学艺术长见识呢？就是说你今天哪怕还没学这个东西，你听，你不要瞎听，你听了你要了解说这个作品背后，很多家长喜欢就是给小朋友讲故事，对吧？讲故事。那么音乐也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当时这个创作者为什么创作了这个曲子啊，然后他所在的时候，在他的那个年纪，那个社会，整个时代，整个就是背景啊，世界发展史是什么样子的？它有很多的小故事，音乐也有很多音乐的小故事。那么他了解了这些东西之后，他才能对音乐产生一种心理上的。我们说音乐又是科学，啊，又是感性的，就是说他才能从心理和生理上面都达到和他产生了一种共鸣。这个时候你以后再让他学点什么，不那么费劲了。 哦，前面我们开始让他多听 多看，之后也是要这样的，不停的，你就是知其然，一定要知其所以然 啊， 这个很重要。后边再说说学了之后注意什么。 嗯， 对。 好，哎，还有朋友说，艺术是心灵最纯粹的表达。对孩子来说呢，打开艺术的一扇门，就是心灵交流的一条路。 嗯， 这个我是同意的。但是刚才，说到了说要多听，是说小朋友落地就开始听是吗？ 没有任何问题啊。 那这个，比方说我要放在他的哪个方位，音量什么的需要有一些控制吗？因为太小嘛。 对，太小，那你肯定要保护一下他的这个就是身体的状态嘛，就是不需要放。为什么我一开始说莫扎特，你胎教你选择的是舒缓 有节奏， 哎，但是就是很愉悦的这一种有节奏的，就是说你不要放太激烈的去刺激他。那么那这个事情到后来学音乐也是一样道理，你不要一开始着急，地基都不打就去拔着他去考级，然后去干这干那，对吧？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随着他成长，因为算起来家长想要有意愿开始起为他做音乐的，咱们说不管启蒙还是教学开始起，一直到他准备开始做减法放弃很多的事情开始起，基本上有5到7年左右的时间。咱们就说从4岁开始至少要到4、5年级的时候，家长可能才会去想，我是不是现在就是说开始冲刺这个考试了，我要把课外课放一放了。那么可怕的事情事实上是，就是让家长觉得很难受，现在开始有二胎了，甚至就很难受的一件事情是说，我明明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咱们自己知道，就是说学专业的其实从小到大也未必就花了这么多长的时间，其实也就这样。但是呢，就是说家长没有选择用一个，就家长把我们学专业的人放在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其实我们当时学的时候跟他们学的方法未必差很多，但是我们把这个事儿当成了一个人生之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花的精力比他们稍微多一下。但是现在也很多的孩子他学钢琴，他一天也练1个小时，不比我们少，对吧？但是只不过说他没有找到了一个正确的专业的方法，然后呢导致到就最后5到7年里边什么都学了，什么都没学好，什么都没学着，然后就有听没有懂，有学没有会。然后家长就觉得说，哎，我们家孩子还是没这方面天分。 哎呀，最后学了这么多了，然后又就对，就给了一句总结。 他没有像学术语，因为我为什么说我说音乐是一门科学，就是你从不去就是学音乐，他要很综合去做这些，从音响学呀、生理学呀、心理学呀，就是这个就是身体发育这些东西都要去看，声音发声都要去看，所以就是说他其实也需要你去为他规划一个像数学语文一样的路径。从浅到深，然后先学哪个不学哪个，或者说哪样东西是用来稳固的，然后哪些东西是发展综合素质的，你不去规划这个东西，你花的5到7年的时间事实上就是说比你去花在这个语文数学上的时间还可怕。为什么？语文数学孩子不喜欢归不喜欢，他天天上学呀。你音乐他不喜欢着不喜欢着，你还逼着他每个星期去练的时候，你又不懂，不知道怎么辅导他，这事儿变成家庭矛盾了。 就是我们说嘛，从书房咆哮到 厨房。为什么我说都到厨房呢？这孩子可能在书房或者客厅正练着琴呢，你从那边路过的时候冲他吼一句，又跑调了，怎么回事？怎么不准呢？然后其实你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你就是说那么一句。但是为什么孩子在这时候产生了严重的自卑，然后越来越放弃了呢？我们说，因为在你在任何比如说数学语文这件事情上，你给他的是建设性意见。就更难的咱可能辅导不了了，但是小学的时候你肯定能告诉他几加几等于几，你这道题不对，妈妈跟你说答案在这里。就孩子对你的信赖是200%的，对吧？那你说出的话我是当回事儿去听的，是吧？但是数学语文你说我的时候，你辅导我了，给了我一个建设性的意见。音乐你说一句，你怎么又跑调了？你弹的跟之前不一样，老师不是这么说。你说完你去做饭去了， 你来弹啊， 你弹就是 你弹一个调儿，再调上的。 那他得到的事实上仅仅有一个批评，并没有一个解决方案。他时而久之就是，而且他一个星期才见一次老师，老师还要批评他，为什么？他不练琴呀。你看他这是不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呢？ 就越来越不喜欢。 对，所以其实就是说，孩子到最终其实是说他的自卑从家长这边无意中得到，在老师那边反复得到，然后自己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案，那他就不学了呗， 他就开始抵触。 那他就不学。 这个真的是跟说有没有天赋啊，然后我到底学了多久啊，没有关系。 天赋啊，那你说咱们好多人特别有天赋，他也 这朗朗 也没， 他朗朗世界上也只有一个呀，他有很多综合性的原因，对不对？就是说，你要说真的就是当爱好的话，我没有说任何一个孩子不能选音乐艺术的，不存在这个事， 不存在于这个天赋的问题啊。好，然后呢，我们也要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真的还蛮具体的，具体到自己身上了。这个三岁的是说，傅老师反复在强调听和看，到底要听什么看什么？他可能指的是说，那既然我从四岁多可能才能开始接触这个最基础的钢琴，我才能开始学了。那在这之前呢，零到四岁的时候，我到底要听什么看什么？ 就是我们可以给他听一些，比如说有反复记忆的，给他看很多的。我说了啊，就是说这个里边，就是可能大家觉得艺术就是音乐和艺术。咱们专业学这个知道，音乐是音乐，艺术是艺术啊。艺术泛指的其实是绘画呀、雕塑啊，就这一类啊。就是说，你给他听的很多东西，就是要对他有帮助。比如说，没有歌词的，纯音乐的，啊，他会听到很多这里边的音乐的层次感。我刚才说了，节奏感。那么有歌词的，可以就是在他很小的年纪的时候，出现一些简单易懂的。国外有非常多的很好玩的小儿歌，对不对？然后呢，让他去反复记忆啊，他自己不要给他听很复杂的那种成年人才去听的那种。好多人，好多小朋友现在四五岁就会唱大人唱的歌，因为他天天在那车里，有的时候送他去学校、幼儿园的时候在不停的放。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因为我们教了一个六岁的小朋友，那风清扬，他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唱的什么，但一个字一字给你背的可清楚了啊。就是说你给他什么他接受什么，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反复记忆，然后记忆力非常好，然后少吃多餐的一个时候。他记得快忘的也快啊，对，这个是事实啊，对。所以就是说你每天能够有这么一个，哎，十分钟二十分钟啊，或甚至不定时的，就是想起来的时候，不管是给他讲一些音乐的故事啊，听一些音乐的曲子呀，没有歌词的呀，或者说像我说的有歌词但是是简单重复性的，就旋律感很容易记忆的这一种。看，我们说的是其实有任何的画展，你会发现很多小朋友的画非常大师，真的非常的大师，因为他表达的东西很纯粹，他想到什么就是脑有所思，他手就所感了。这个是我们艺术总监的一句名话啊，脑有所思，他手就有感。包括他对很多色彩的这种他运用的不一样的，就是媒介产生出来的这种色彩感饱和度，很就非常大师。但是你要让他去看这些东西，看你可以跟他也像讲故事一样去讲，但是所有的东西都会在他吸收阶段特别好的时候都在脑子里产生记忆。艺术记忆，音符记忆。 哦，这个阶段是在零到四岁来进行的事情， 这之后都要这样子。但只不过就是说你不能就是利用手或者嘴开始学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可以趁机多给他一些这些东西。 这个好，但是看画展的话，我们是不是也要稍稍有选择性一些？ 那肯定是这样的。现在当然就是国内我觉得太丰富了啊，也有很多这种专门给孩子办的这种就是绘本啊，然后这种就是插画啊，然后呢包括我觉得就是很好一点，就是除去这个，甚至很多迪士尼的这种电影，对不对？我们中国没有电影音乐教育，这个很可怜，就不是很可怜，说错，很可惜吧。对，就是说，小朋友家，比如说你喜欢《疯狂兔子城》里那兔子，对吧？家长要，其实事实上你要跟他讲说，你喜欢这个小兔兔，你喜欢小兔兔什么呢？对不对？他觉得我喜欢的是他出现在屏幕的时候的那个样子，是吧？但是他不会去想，就是说家大人应该明白说，为什么很大制作里边花费非常多的都是在音乐上面。事实上是说，他在这个节点上出现这个音乐，配合上他这个人物，完整丰满了这个人物。小朋友喜欢的是被丰满过的这个人物。那么他悲伤的时候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放这个音乐呢？他为什么要放这个曲风的音乐呢？他开心的时候为什么那傻 Killer 就出来，就小羚羊，就对不对？就是你要跟他把这件事情，事实上家长先稍微在百度上看一下，就跟他讲一讲，你看我们现在听见这里边有什么音乐呀、你知道这是什么乐器吗？ 提示他 啊，你说这个你听起来感觉什么呀？他可能说不出来，他就有点伤心，那你知道了啊，这个东西它表达的是一种有点悲伤的感觉，对不对？现在听到这儿你高不高兴？我高兴，特别的高兴。那你知道这是一种明快的感觉。那么你在未来他再学习音乐的时候，他就知道，哎，比如说大调一般都是明亮的，对吧？小调一般都是听起来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悲伤的，对吧？或者和谐不和谐，他很早他就知道这种感觉了，他就会比别人快很多。 多。 明白了，哎，这个又让我想到了，因为我也是最近在节目里面也说了，我去迪士尼乐园，然后就看到很多的家长啊，真的是，以带孩子来玩为名，自己在那玩的特别嗨，你知道吗？就是满足自己的童心，完全因为小朋友太小了嘛，很多就推在婴儿车里边，他能够知道什么？但是后来我通过你的提示，我就在想， 好多可以 对，因为它里面它各个剧场是吧，它都在连续的在演，然后就非常的棒，包括最后那个焰火要起之前投。设在这个城堡上面，它也是会配很多，基本上把迪士尼所有的电影都要囊括到里面去。但你看这个时候，如果你已经花了大几百去买这个门票了，然后进去好像就是疯玩了一天，什么都没有，就有点可惜。 对，而且你比如说像前阵子就正好有一个小朋友，这不新年联欢会了吗？对吧？然后呢，他也是，就他唱 Let It Go， 对吧？ 嗯， 就是这个 Let It Go， 他很喜欢这个，就小朋友基本上能唱到就是 Let It Go， Let It Go， 对吧？好，然后呢？他听就听了，他唱也唱了，他表演也表演了，他很开心。但他是不是那个人物呢？他能不能成为那个人物？他当然可以了， 嗯， 对不对？但是他至少要知道别人说这个 Let It Go 的意思是什么。 对， 意思是什么呢？ 嗯， 我就跟他讲，其实他也才刚上小学嘛，我就跟他说，你要想象现在你要跟你的这个妹妹，对吧，跟全世界的人说，我们现在赶快一起走吧，赶快一起出去玩吧，对吧？那这个话语里边含着一种就是像说话一样很高兴的感觉，它就有节奏感，对不对？ Let it go, let it go， 你能听见他说的那种语气啊，气息啊，都很高兴很开心。如果孩子简简单单可能在看这个的时候，家长去跟他描述一件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不需要是老师，他会明白，哦，原来他那么唱是那么来的，不是我 Let it go, let it go， 对对，很多小孩都是这样， 对吧，所以就说，但是家长当然看到说 Let it go 就已经很高兴了，但是如果稍加一丁丁丁点的启蒙，他就可以 let it go， 他就可以这个样子了啊。对， 家长说啊，怎么办？头疼，这在书房里边头疼。我们也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对，哎，其实刚才你说，但他们去看啊，他们其实也都是会有记忆的。这位就是他说，我们家女儿就是带他去哪儿玩都会画下来，而且画面很丰富。 对， 他就说看见了，记住了，都在心里呢。 对。 你看这个就是 非常棒， 你一方面也要去引导他， 对， 对不对？你也要问他，哎，你今天画这是什么呀，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什么呀，哦，他就会告诉你啊，都在心里呢啊，记住了。但是也有朋友说，嗯，我们家俩宝能气出心脏病来然后另外一个说啊，不用不用，我已经是高血压了我非常理解你们啊，但刚才傅老师说的其实是不是也会给你们一些提示。然后还有冰总，我在建议说觉得五到六岁去迪士尼比较合适，大部分都能玩了。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小也可以， 可以， 因为刚才我们也在说带他们听什么看什么，我是真的觉得 傻玩不行 啊，对， 傻玩几岁去都不合适， 别说五到六岁了，就十岁去也不合适啊。但是如果说真的像刚才傅老师讲的，哎，我们就是听这个《冰雪奇缘》啊，看到了，然后他因为他。这花车巡游的时候，他也有《冰雪奇缘》的这个艾莎在上面，对吧？你也得告诉他呀。 就是你要告诉他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艾莎在唱这曲的时候，永远都不会唱出你这个《Let It Go》？是因为他不会唱吗？还是因为什么？是因为那个情节需要他这个人物在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一种情绪，对吧？那家长至少会说：“宝贝，你得开心点啊，对不对？”咱们语气要上扬上去，这是最简单的了。 对， 而且你看，其实迪士尼不仅仅出产动画片，它跟就是说，包括很多大的纪录片的这种就是去合作，比如说海洋啊，北极熊啊， 对， 你稍微去就是这些都是得了大奖的。然后你只要一打开百度百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团队运用5000万美元就是预去请这个音乐团队，他为你创造出来的这种就是综合性质的环境是最触动你人心的，啊，所以就是一定要先提前做一点小小的功课，哎，你就有故事可以和孩子们分享。 哎，他对啊。然后刚才那个说五到六岁去迪士尼的朋友补充了一句，说里面的音乐剧，他女儿听了3次。都特别喜欢。 学音乐也要像就是我们画画，有的时候学画画学艺术的，你有的时候很有喜欢有记录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把这个感受到记出来。但是我基本上没有见过学音乐的孩子有一个好的习惯，叫做音乐笔记。音乐笔记，一个是说你可以让他把他自己当时的感受记下来，第二是当你真的开始学习音乐之后啊，你自己有什么感受的时候，你是说不出来，你用话也行啊，或者说你愿意记啊，你说今天学的音乐我觉得有点高兴，对不对？然后我摁到了黑键的第几个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音发出来的声音让我觉得有点高兴， 哎，你不说你可以画出来也可以。 哦，音乐笔记， 叫做音乐笔记，这个是我们特别提倡孩子去做的一件事情。 这个我们也要单另的请傅老师讲一期， 对， 好不好？我们就二三月吧。 嗯， 嗯， 如果春节来不及讲就三月份，因为我希望你们春节的时候呢在家都不要咆哮，好不好？都开心的过年。然后这个还有朋友说，说个更气你们的，我九零后俩娃，我们为什么要气呢？ 对， 我们为你点赞好不好？效率高啊。 对，早生就是好。 对，早养啊。 早 早咆哮好不好？ 对对， 哎，我们为你点赞，我们一点都不生气啊。还有这个新 Apple 说，主持人好，傅老师好，我们家女儿十岁了，然后进了学校的管乐团，但是呢却吹长号。哦，他说我有点担心啊，这女孩吹长号特别太另类了。 嗯，咱们要说到一个很重点的问题了。 嗯 啊，就是这个学习音乐到究竟是为了升学还是为了爱好啊？他提的这个问题是目前的一个比较揪心的问题啊，因为呢突然出现管弦乐团之后，学校的设置改变了，就是为了让大家都接触到音乐，那家长都愿意让孩子女孩要不就学小提琴，再不得来个大提琴，实在不行去吹长笛，还不行单簧管，对吧？ 对， 那问题学校不能这么安排呀， 总要有人， 你总得有人去干点别的呀。你要跟他讲说这个没有让他去吹更 夸张的就 他就应该开心了啊。这第一呢，他十岁了啊，他吹这个身体上面方面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啊，就没有很早。但是第二呢，就是说家长孩子是自己的，你学一样东西，如果不打算让他干专业，你要考虑到在未来的路上这件事情对他，比如说便携性上，比如说他是一个可以单独竞技又可以和别人合奏的呢，还是说他仅仅就是一定要在管弦乐团里边才可以合奏，或者说他只能做管乐重奏或者是这个弦乐重奏，对吧？就是他脱离了别人自己就不行啊，那还是说今后，因为你走非常专业路的时候，这个事儿你就觉得是自己的吃饭的家伙了，对吧？那你如果是一个音乐素养，你要考虑到就是说未来的陪伴呀，他还要多少时间去学这个东西啊，然后学了之后今后有没有用到的地方啊，这个才是你去考虑的地方啊。你要说女孩子拿这个好不好看，我觉得这事儿可以先抛开， 哎，不是绝对考量的一个标准， 你考虑一下未来的一个规划， 哎，是不是另类，这个事儿也其实无所谓，因为很多学校都开始做 管弦乐团。 对， 就如果他小学就想上，然后初中还想上，然后大学还想上，这也是一条路。但是就是说如果他觉得这个事儿，你看可能不像说来唱个歌，或者来这个弹个琴， 明白 对吧？ 而且我觉得他是否走专业这条道路，包括说 是决定性的， 对，是不是给你升学会带来一些你需要他带来的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 我自己也是感觉，就以前在学校里边啊，就是大学里边他一定会招啊，我一个乐团我要完整啊，我就所有的我都得招啊，但实际上除了音乐院校以外，像你说的这什么长号什么的，他就是少呀，对吧？最后去考试，我一共招俩，总共就来三个人考，你说怎么办？ 就老师找家长谈话呀。 对， 这家孩子 你不 要 去别的学校，一定要学我们学校。哎，这个看你从哪一个方面来对他有期望。 孩子是自己的，确实是，自己想好。 对，这个傅老师的建议非常好啊，孩子是自己的，不要为了说满足学校，哎，现在缺个长号，你去吹吧，不要满足学校。 因为学校里一定还有你想上的别的社团。 哎，这个还有朋友说孩子喜欢什么就学什么，不能让艺术变痛苦，这个事儿啊傅老师有很多的话要说，下一次课我们就可以来讲这个了啊，就是这到底是不是孩子想学什么学什么啊，你怎么去发现他喜欢什么呢，这个事儿家长又头疼了又打问号了。好，今天的节目呢先跟我们一同六艺的傅老师聊到这儿了，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见喽。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一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一块钱坐在电话前是